第一节大飞看天下，哇，好耐冇见啦，有两个月啦。其实埋早十几日都录过一节嘅，咁真系话正常啦，但系都系地盘多嘢，即系工地多嘢搞啦。咁录翻两节啦，就下个礼拜咧就去完台湾翻嚟咧，就好多嘢真系会正常好多啦。咁啊，全线做翻节目啦。咁因为都八月五号咧就系巴打台台庆，咁咧我哋咧就会搞网聚。咁而家同緊啲主持傾緊，咁睇下佢哋點樣做法啦。咁第一、第二，咁賣少廣告啦。咁我哋而家呢好重要嘅產品老健同埋眼福靈呢出咗。咁呢就如果對青光眼啊，或者飛蚊症啊，或者眼蒙嗰啲呢，可以試下上嚟了解一下嘅。咁同埋呢老健呢就關於老退化啊各樣嘢咁都有幫助嘅。咁你哋可以正式嚟啦，因为已经全线出晒㗎啦。咁啊少少广告啦。咁啊第三样嘢，咁啊两样嘢，第三样嘢呢就係、其实做节目好似为卖广告咁，可能係。咁第三样嘢呢就係、由6月16号逢星期六晏昼四点钟，下午四点钟，每一个礼拜六，第一个礼拜六16号开始，就係、会讲关于癌症嘅健康讲座，咁名额20个，其实每一个都20个啦。咁第二个呢就係、下一个礼拜就讲湿疹同埋肝嘅问题。再下一个呢就讲眼同埋脑嘅问题。一啲症状嘅问题。咁呢就我欢迎大家报名嚟。咁点为之呢，逢系报名嚟呢，咁我哋呢会有啲细樽装呢嘅健康食品呢，即係呢类嘅健康食品呢送俾大家嘅。所以呢就20个嘅啫。咁你哋试可以拎返屋企食咗觉得认为好嘅先帮衬我。咁我送俾大家嘅。咁报名啦，睇你自己认为有咩症状啦，咁或者有啲朋友有咩症状可以带佢上嚟听嘅。咁如果有问题可以即场问我哋啲即场话俾你听。咁6月16号每逢礼拜六我哋四点钟都会喺网台嗰度有呢个咁嘅健康讲座。咁名额20名，逢系曾经帮我哋买过健康食品而嘅，我哋而家都会开始 WhatsApp 你哋，睇下你哋有冇兴趣嚟，或者有其他朋友系对呢啲啊想了解得多啲，咁又想攞樽健康食品翻屋企，咁我哋都会亲自送俾你同埋讲解嘅。咁讲到呢一度啦，讲翻啲正经嘢，唉，做节目啊，冇做太耐节目，但依然有个弊病就系吞口水，咁大家原谅下我啦，咁。咁第二呢就係今日係6月4号录音係6月4号。每年一次啦，好似我咁啊，人哋一个月有几日唔方便，心情唔好。咁呢我一年呢呢几日都会心情唔好嘅。冇办法，我因为我曾经做节目都讲过 ,6 月4号就係我一个人生嘅转捩点。嗰陣时我係夜晚还緊债俾人，日头呢就係做送货。跟住呢就落楼下间71做四个钟。夜晚呢我就做象牙挑黑。我就亲睇电视机睇住成个过程，由四月几啊三月几啊一路演变到六四嗰晚。跟住睇到李文正啊谢子峰啊各样嘢。所以强哥何志刚同你讲乜嘢，佢提出嘅证据对我系冇关系。我亦都唔想你争论，你话我傻仔又好咩都好啦。咁多谢你关心啦。咁但係做人唔能够选择一啲你相信嘅嘢就代表嗰样嘢系啱。你可以话天安门你又唔系亲眼见冇死过佢一个人。但係有一个印象好深刻嘅画面喺六四里面。就系、有好多人受咗伤，有啲人攞木头车，啲市民拉住嗰啲人，载住嗰啲可能系尸体，可能系伤者，喺天安门广场走嘅时候咧，听到枪声，跟住有啲人一路走，一路慢慢跌低。呢个第一个画面。第二个画面就喺医院里边，有啲人死咗或者受伤嘅摊晒喺度。我唔理你嗰件事有几有正义，但系天安门有冇死人，有冇外国势力，有冇其他嘢喺我心目中唔重要。而是你用高压手段手无寸铁的人 开枪射杀佢哋，我唔够胆话有冇坦克即系硬过佢，我冇亲眼见过。但系喺画面度，当时原木都讲呢个系美国嘅高科技啫，其实系冇嘅，都讲过。你有啲人话天安门冇死人，但系连共产党都唔够胆咁讲。有边一个共产党曾经咁讲过？冇。如果你觉得呢件事系伪光正嘅，系啱嘅，就唔使将呢一件事实去淡化佢。每一年都做紧呢一啲嘢，包括网上问阿周浩鼎，周浩鼎好似呆咗，佢唔识答有啲嘢。连嗰个所谓建制派啊最著名嘅律师何君尧，佢都唔够胆讲冇杀人，你凭乜嘢？第二，好多学生，有啲人叫我冇讲咗，其实好少噶啦。咁啊，多谢啦，因为好多网友啦私信我，或者上嚟买健康食品都话：，大肥唔好唔做节目啦。咁我哋一千几百 view 嗰啲，其实做唔做冇所谓，不过维持翻啦。六月四号要讲嘅，有啲人话香港都冇民主，大陆嘅民主关我咩事啊？系啱。呢、这个完全冇关系，尤其而家大学生，我其实都冇叫你，但系人哋去纪念你唔使闹人嘅，你明唔明啊？你唔去，我唔会指责你哋，但系你去，人哋话你冇用啊，大陆嘅民主关你咩事啊？每一个人一个选择，呢、这个就系民主社会。第二。找不到个新出路，所以呢就不用悼念了，不用纪念，其实我都觉得没问题，不去你就不去咯。不用诸般藉口的，人家问你，哎，不想讲都得。我亦都不会因为这样令到今晚可能好少人，因为其实六四这么耐这么多年，我是上年我有去的。今年我自己都冇打算去，我都知道人少，但系我只能够讲六四赋予个意义，就系由六四嗰日开始嗰段时间里边，我开始留意时事。我以前睇新闻我就转台噶啦，睇电视，其实系咁一回事咯。成日笑大陆如何如何，我哋香港人都做紧鸵鸟。有啲人话。越来越热情冷，可以是冷，其实选择遗忘的，我不会谴责你或者讲你乜乜乜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选择，可能是怕麻烦，有些觉得厌烦，有些横掂都争取不到了，不如当看不到吃喝玩乐呢，没问题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选择，但是我只能够佩服那些仲企喺度摇旗呐喊的人，有些人攻击他，咁你咪你搞囉。咁你既然唔搞，咁你又攻击人做咩呢？人哋公开咗盘数，你同共产党冇分别嘅。我有几个网友，王增健先生应该冇噏错名，比较有一个创作力嘅人，其实我唔识佢嘅，不过就係 Facebook 有啦，咁有时睇多啲嘢。咁好多时候就係咁囉。大学生唔一定要薪火相传㗎，你选择遗忘咪遗忘。但係选择坚持嘅嗰啲人咪继续坚持囉。呢个系民主社会，就系多元㗎嘛。互相尊重而唔系攻击。所以我都无心攻击嗰啲人。包括黄毓民先生、陈文先生呢啲啊嘅变色龙。可以唔提㗎。董建华一样啫嘛，唔提咪唔存在咯，系咪啊？但系唔使自欺欺人，呢件事系事实摆咗喺度，不停咁29年同佢涂脂抹粉系冇意思嘅。好似何志光咁，啊过万订阅又如何？梗有啲人啱听，有啲人唔啱听，系咪啊？我都无意攻击你，甚至好似有个添菜咁。我又唔够胆讲话你系打手， 你是 Belly 妈的人，日日留在我的度喺度噏乜嘢？又话佢咧就系 cheap 我系贱啦，我唔知啊。其实我冇乜，即系冇乜睇啊。人哋话翻俾我听，我又唔觉得。我话你又唔系真系听我节目，揸一言半语喺度讲冇意思。我系破产，我翻咗香港，我攞综援，呢个系历历在目，我承认嘅。喺一个人穷到末路345磅人嘅时候，仲可以爬得起身做泥头车生意。咁你话我霸住间公屋，我对唔住，我买咗，我系买咗间公屋，系咪？咁我既然赚到钱咯，我咪买咗佢咯，啱唔啱啊？咁我买咗佢都唔得，系咪买咗佢唔啱？即系原来穷就一世要穷，系咪咁咧？而我住公屋唔啱，我唔明，唔明个逻辑喺边度？我都买咗佢落嚟咯。哎呀，你买平楼唔系买平楼噶？点解啊？因为而家嘅公屋政策系变咗，我买嘅市值嘅40%。唔系70%，我卖嘅时候就只系攞翻40%嘅钱。而家嘅楼价都唔会升得几多啦。不过我想我阿妈能够安居喺一笪地方。每人嘅有选择，我亦都唔系住好大地方，我住啲两三人单位啫。攞呢啲嚟攻击人，自己都谂下你自己咩人。我有个朋友肥兵讲得啱嘅，咩人咪行咩路咯，你咩性格咪做啲咩事咯。每一个人都有佢嘅选择嘅，我都系六四，我拒绝遗忘。每一年喺呢段时间里边，我心都系唔舒服。你可以话习近平如何伟大，但系佢亦都唔敢面对六四呢个伤口。有边个共产党够胆出嚟讲六四冇杀过一个人？杀嘅全部暴徒，佢话俾你听系暴徒咩？丁子霖，如果你觉得你啱嘅，人哋个仔都死咗啦，点解天安门母亲一定要你用车去接佢哋去？你啱晒噶嘛？你咪俾佢讲。仲有喺嗰度留言冇必要嘅。我哋啲小角色，包括强哥你，其实我真系唔想回应你嘅。你用同一个力度，你自己走去问，你可以即系蔡英文讲得好啱，佢出咗篇嘢讲得好啱。你可以话蔡英文系空心菜，但系你够唔够胆喺共产党嘅底下，你话习近平系扑街冚家产啊？我唔系闹佢扑街冚家产，系你有冇够唔够胆？调唔调得转嘅啫，佢极唔极权？我而家仲喺香港，仲可以有支咪讲我自己相信嘅嘢。自己谂一谂啦，唔系人哋俾乜嘢你，你就系接收啲乜嘢。而你唔中意嘅嘢，嗰、那个人就系唔啱啊！你说服我咪得咯？你有本事你嘅，你而家可以上嚟网台，成日都上嚟啦。咪大家坐喺度，真理越辩越明。如果你讲得得赢我嘅，咩都得。够胆话六四冇死嗰个人，冇杀嗰个人，冇坦克车入长安大街，冇喺天安门，全部啲片系假嘅。我从来都唔会讲边个收过边个钱，包括黄毓民在内。虽然而家有啲人指控佢，话佢收东方马几多钱咁，我都唔会提嘅。每一个讲嘅嘢有目的性，我只系做节目，我讲我嘅观点。六四去唔去？好似我咁多年我都冇去，但系唔代表我对呢件事唔重视。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想表达嘅方式，但系唔好人哋去悼念你，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，你块皮咩？全世界都假， 共产党是真，但当时的共产党都说这件事是真，包括文汇报，李子仲写什么，痛心疾首。当时的人民日报都是这样写，你自己想想，共产党自己那阵时提出质疑共产党，而你而家29年之后向佢投资抹粉。每一个人有嘅选择啦，呢一次讲到呢度。